剛才呢我就講過呢，即係去到而家咁嘅關頭呢、掌握權力嘅人呢只有佢哋可以踩 break 嘅啫。 係啊， 群眾係唔會吞㗎啦。 嗯， 群眾係唔會吞㗎啦。踩 break 呢第一步就係獨立調查。冇其他選擇，你問我。北京亦都要諗清楚，如果你由一個警部一路咁樣落去嘅話呢，梁振英所高舉嘅港獨運動呢將會真正成為香港嘅主流。你唔好話前線嗰啲細路，就算我哋呢啲五十幾歲嘅大中華膠、我都話你見到今日李卓人都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你知道發生咩事、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大家已經對呢個政權呢百幾日嚟所做嘅嘢嘅厭惡嘅程度已經突破我哋嘅底線啦。 唔係嗱，何俊仁咧呢啲其實有個代表性嘅，因為其實過往咧佢覺得就係呢啲民主黨噶嘛，佢體制內面即係做推動改革啊，即係民主化嘅呢啲咁樣嘅代表人物，佢嗌得出咧，其實代表一樣嘢，其實佢對呢個體制係冇希望，冇希望， 冇希望，睇唔到前景。 連呢班人都咁樣睇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咧，即係有啲係咪真係好似有啲連登仔話齋，係咪全民勇武咧？其實 我尋日我都講我話冇再分噶啦、其實和李飛勇武，你問我十一之後。你如果目睹咁嘅情況、你點可能再覺得我可以做一個鍵盤戰士唔需要企出嚟呢、今日好多人係原本唔想企出嚟、但係929之後呢再加埋警察一路逼港鐵一路差唔多全線攬炒㗎嘛。 係呀、喂大佬點解今日咁遲呢就係咁解。係 呀大家都搞到喂大佬我行路行返返去去到金鐘行返返去天后。再行返返上山啊大佬啊真係 你行到天后你仲行到嘛我去到天后嘅時候已經封咗啦已經係搞到呢個炮台山先開啊。 嗱如果上個禮拜呢大家冇留意嘅其實、文匯報訪問咗 譚文豪就話佢唔撐港獨喎。 係啦點解呀你問我。譚文豪就被視為呢就係俾大公報 name 呢就係阻住警察嘅呢個亂港分子之一嚟㗎嘛頭目之一嚟㗎嘛。好啦而家驚啦驚乜嘢呢我相信北京的研判是知道再這樣逼下去呢就逼出真港獨。而這個真港獨呢跟以往最大的分別跟魚蛋革命跟五年前學院的香港民族論出版的時候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是這個是有群眾基礎的港獨。你看到今天出來的人你問我如果大家在現場做個 survey, 我估七成是支持港獨的。我當今天15萬人你想想幾大王。以前你講梁天琦集會萬零人啫，補選都係，係咪？但你睇下，如果你再咁樣一路瘋狂咁樣縱容警察去暴打示威者、槍擊示威者，喂，大佬冇中間派可言㗎，你問我，呢個係道德嘅選擇嚟㗎。是你作為一個香港人的道德選擇來的。 這個中央呢往往在大陸啊那些微博裏面呢就是煽動一種啦你搞港獨即是比我大陸沒有一種這樣的不忠的情況。 不是啊以前他就拿來扣帽子。是啦我現在說他扣下扣下。 扣下扣下就變 了。現在是變真了已經是。 是啊。 事實上你看赤納稅和今天的遊行你聞不到那陣味呢 是啊對 我真的恭喜你啊真的。如果你聞不到港獨那陣味。 而呢樣嘢唔係淨係香港人咁簡單香港人係向世全世界歸歐緊㗎嘛係咪所謂赤納稅嘅意思點解我哋要將佢同納稅扣連埋一齊啫就係因為 其實這件事是 universally， 即是喂這個是有一個普世的共通點的嘛，是不是罪行是 最後一步啫？我覺得最後一步就是蒙面法緊急狀態令 suspend 這個區議會選舉，三樣一起來到這一步的話呢，我敢寫包單，今後那十年二十年香港是不會再是民主運動，一定是分離主義運動。 嗯， 你想想是不是 更加激烈的抗爭？是 蒙面法， 嗯， 群眾集結包圍立法會，一定開槍啦。 嗯， 好啦，緊急狀態令執行緊急狀態令嘅唔會係香港警察㗎啦，我覺得佢哋已經冇能力執行㗎啦。 嗯， 由混入武警嘅解放軍， 嗯， 去執行緊急狀態令，就變成係大陸嘅民族壓迫香港嘅民族。 嗯， 呢個就係 新疆化， 所謂民族主義傳播嘅第二個階段，政權失去合法性，然後跟住出現呢個壓迫，一個種族對另外一個族群嘅壓迫。 嗯。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就已經好似你咁講，已經 create 咗一個港獨嘅條件出嚟。跟住我頭先講嗰兩步，大家以為荒天方夜談，我話俾你聽，隨時可能喺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之內發生。所以我就係話嗰個時間比習近平嘅時間其實好短嘅。 係， 你唔好以為你拖咗咁耐，拖死香港人，拖散嘅運動，結果而家拖出一個大頭佛出嚟，打開咗一個 Pandora box。以往香港民族論，我都話當日七一進入立法會，點解呢班香港港大學生佢哋有意識地進入立法會去發表宣言？ 嗯， 因為佢哋有嗰個政治嘅智慧判斷，呢個就係最好嘅時機。結果嗰個就係紐約時報嘅頭版嘅相嚟嘅，嗰張梁繼平揸住個咪，隔離就係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嗰張 banner， 係嘛？呢個係第一次喺國際媒體裏面見到梁天琦的政治主張出現。 嗯， 好啦，跟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周圍噴，跟住再到呢個 China 事 ，NT China 事。 嗯， 今次九二九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嗰個大禍嘅程度。香港就因為俾警察即係鎮暴嘅方式出嚟嘅人好少啦， 嗯， 即係起碼比想象中少啦。但係台北十萬人嘅大佬啊， 係 台北嘅動員，仲有全球嘅香港人呢，多倫多、溫哥華、三藩市、加州、華盛頓、墨爾本、雪梨，你想想你數數埋埋呢扎海外嘅離散嘅香港人， 係全部重新聚翻， 全部重新聚翻埋一齊 啊！ 即係呢個咪就係一個族群嘅意識咯。我就係話 有一種大師兄翻嚟嘅， 係啊，已經唔係話雖然我嘅 passport 係加拿大。是澳洲，但是我族群的認同是香港人嘛。 居民就是其實台灣都有十萬人，好像很犀利。 移居台灣的香港人。 就是很犀利。 十萬人。 十萬人。是啊，台北那邊是你都很難的，其實是。所以你現在看到哪個地方覺得是有同等的威脅的，那個感覺也是更加咁尖鋭的，其實是。其實澳洲都有的，澳洲都很多。澳洲因為其實你看到其實澳洲說即係其實佢批判呢一個大陸干政呢，其實係去年已經講咗。 因為佢連嗰個教授嗰本書啊 ,The Silence Invasion 啊都出版唔到㗎嘛。 唔淨止啦，嗰個 ABC 嗰個電視台啊都俾佢施壓啦，係咪 跟住咪收買工黨嗰啲國會議員㗎嘛。 係啊， 跟住唔好請阿鄭宇錫去㗎嘛。 阿黃向麥㗎嘛，嗰個係。 黃向麥㗎嘛，用大陸商人好似冇咗個 passport 啦。 咪就 DQ 咗國籍。 貪走咗啦，係啊。 唔知我可以返嚟做香港人㗎嘛，嗰個嘢係。係個黃向麥㗎嘛。 仲有加拿大呢， 加拿大是的，這個很明顯，加拿大更明顯， 所以我就說這個赤色威脅以往大家講一下講一下的，你9月30在這個紐約時報有一個香港人登的廣告，就是那個骨牌，就是 Today Hong Kong Hong Kong Today， 我忘記了在 World Tomorrow 這樣的，就是一隻骨牌這樣扔下去，那個視覺上的 impact 很大，那個 message 的 impact 也很大，所以香港人今次他那個 achieve 到的高度啊，可以這樣說，是在過去我們參與政治這麼多年來說是未去過這種高度。 嗯， 香港人全世界最大的獨裁者習近平， 是 好了，現在去到一個地步，我相信不會再拖的了，我覺得只有兩種選擇，一暴力進一步升級，鎮壓升級，就是我說了三大法寶盡出，蒙面法、緊急狀態令，因為緊急狀態令所以押後區議會選舉，三招齊發，看你班友還出不出來。 你覺得真的會做？ 我覺得 Option 1 Option 2 獨立調查警察，這個就是讓步方案第一步，獨立調查警察 警察之所以陷入一個咁瘋癲嘅行為呢，我相信背後撐警嘅力量，包括港共，包括中聯辦嘅勢力，係俾咗個好清楚嘅指示佢哋，叫佢哋瘋狂咁樣毆打示威者。 嗯， 因為呢個就係頭先債仔理論。既然爭一萬都要斬手指啦，咁我爭一百萬就唔會攞我命啦，係咪？ 啱啊， 就係咁啦，已經去到。 嗯， 咁所以佢哋亦都係 smell 到啊，我覺得佢哋 smell 到有呢個獨立調查嘅可能性。 嗯， 先至會咧係上到去嗰個咁瘋癲嘅狀態。 嗱，呢個咧就係其實上個禮拜啦，阿林鄭啊做完嗰個叫做社區落區對話之後啦，阿湯家驊好煞有介事咁講。就是說呢，他沒有封了這個獨立調查的後門。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呢？這個其實又跟林鄭他自己本身原先他說的說話是呼應的。講的什麼說話呢？就是說因為現在其實我們還需要依賴警察去做。喂，其實現在沒辦法啦，現在其實整個政府啦真的只是有這三萬的警隊啦，就幫他做政治工作而已。咁喂，而家話針對佢喎，就即刻同我反面，最後咩佢就係夾住一個兩頭唔到岸嘅感覺嘛。第一，喂，我即刻就冇咗差佬嘅支持，同時間喂，我未必 please 到你啲示威者，咁佢點算呢？嗱，佢就係想不斷咁樣示意呢樣嘢嘅，林鄭就係、 是、但係問題就係咁，我覺得佢係 put 錯咗個問題、 啊、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就係咁意思，你唔可以政治問題由警棍去解決。 係 好啦，政治解決意思就係話你要企喺香港人呢一邊。 嗯， 你當你企返喺香港人呢一邊嗰陣時候，你就唔會淨係得三萬警察啦。 係啊， 好啦，你話會唔會有一啲示威者仍然繼續會衝出嚟呢？一定會有嘅。 嗯， 但係當佢冇咗個主流民意嘅 support 嗰陣時候，呢、這個就等於雨傘運動之後， 嗯， 一啲嘅本土派嘅衝擊行動，當佢冇咗主流民意嘅 support 嗰陣時候，佢自己嗰個代價都會好大嘅。 係， 所以你呢個就係一個嘅，你冇 guarantee， 亦都冇 zero risk 嘅呢、這個世界。 係啊， 你只有一個聰明嘅一個政客。你只會是在 right timing， 即是時機合適的時候作出一個很決斷的決定、 嗯、 我相信現在就是去到那個 timing， 你問我、 嗯、 張曉明黃志文、嗯、我估張曉明第一個落鑊，黃志文幾時不知道，如果習近平十一之後親自處理，只有不會再拖的話，只有兩個方案，升級讓步，而不是說 status quo， status quo 就已經是三個禮拜三個月了已經是、 嗯， 如果差佬唔係聞到糯味，唔係聞到呢種獨立調查嘅糯味，佢、嗯、點可能去到咁嘅地步？所以我話俾大家聽，示威嗰陣時候見到後生仔好激動，衝去警察嗰陣時候拉住佢哋，真係，因為當佢哋已經去到一個狀態係要 hijack 成個特區政府同佢哋攬炒嗰陣時咧，佢哋真係會掹槍打你嘅、嗯。今日咪就係個例子咯。 係啊， 你以為唔會？你以為淨係向天？我話俾你聽，反而派入去嗰啲 undercover。 嗯， 揸住 clock 十九、clock 十七嗰啲，反而就係專業嘅，佢唔會打你嘅嗰啲，反而嗰啲嚇走你就算嘅啦，嗰啲係。但係呢啲咁樣嘅揸左輪嗰啲，你小心啊，真係。 嗯，因為 揸點三八嗰啲，你小心啊，真係。 真係會開㗎嘛，大佬啊。 係真係會開㗎。係 啊。 真係反而揸住 clock 嗰啲，我覺得佢唔會開啊，真係。係 啊，係。 因為嗰啲係 train 嘅反恐特警嚟嘅，其實係。 係啊。 你諗下，如果係要咁樣嘅人命嚟去換獨立調查？ 嗯， 我覺得人命的犧牲都一個都嫌多。 嗯， 今次這個中午的同學大步攬過啦，我希望他 是啊， 咁而家消息傳翻嚟都是話應該情況開始穩定落嚟， 係嘛？佢會轉咗醫院， 佢應該係 佢而家轉咗 QE 喎，啱啱佢又 由馬加烈最先對馬加烈 係啊，轉咗 咁亦都有消息話警方已經大舉咧去嗰度搜捕目擊嘅證人， 係、啊、 去準備咧即係去即係消滅嗰啲證據啦。我又唔覺得呢啲嘢做得到嘅，其實。 是吧？ 為什麼呢？因為喂拍得很清楚的那些片是。 喂你這個不用了，連慢鏡都有了。是 啊。 還什麼證還什麼證人呢？你找回成大那個記者就可以了。 成大那段片是啊。成大那段片啊。 他拍的嘛。 是很清楚的，還有 Top Shot 有一個是。 是啊。 是拍得很清楚的。 我不明白他可以怎樣保護這個差佬啊。 嗱，好多時候網上就傳出消息，就話警方嘅群組裏面咧，就話大家快啲幫佢刪咗呢個進步英雄， 係啊， 繼劉澤基之後， 喂，英雄就應該大肆宣揚。 你問我，如果揸雷明燈， 係咯， 去指嚇群眾就可以上長城同埋上天安門城樓觀禮閱兵七十週年， 話你 呢個準備槍殺示威群眾嘅，我覺得應該第一喺中南海。 單對單獲習近平接見啦，係咪最少 你唔好以為真係上城樓睇呢一個官 立威 呀，要入片呀，冇得去屙尿， 因為冇得屙尿嘅，所以李嘉誠呀吳光正個個都唔去呀，有原因嘅，所以啲人就痴心錯苦啦，真係 真係要帶尿袋呀，大佬嗰啲係 真嘅，唔係講笑嘅真呀，上個月兵要入尿片呀，好似董建華個醫院喎， 係咪咁係 呀，好似話鍾日傑死咗啦，梁振英嘅兩個保家，第一個死咗啦，鍾日傑 快啲啦， 咁第二個就睇下董建華呢嗰日去接呢個習近平嗰條鏈 翹埋手㗎嘛， 嗰條鏈 係呀，佢嗰個叫做係嗰啲咩勳章啦，就係佢話唯一一個香港 人，但係好似牛頭馬面拉佢落地獄嗰條鏈咁樣， 係咪咁 大咁大，因為佢個樣好似死咗咁樣，你知唔知 係呀，其實佢 董建華嗰個樣啊， 佢個樣其實佢係佢又冇乜神氣嘅，其實你唔係正常。 似癌症末期嗰隻 其實佢哋好多 人。因為神病。 佢嗰日受分嗰集。 你應該似神病，似曾燕子嗰死人樣。 係咩？ 曾燕子死之前嗰死人樣又 係。曾燕子都換過幾次㗎，據聞好似。 佢而家今次入院好似話泌尿喎。 係咩？ 應該係神病。 喔，咁樣。 係呀。 咁即係下次就俾我哋下次呢印地下嗰啲呢，喂預埋佢大佬啊。是不是看到他心臟病的嘛， 都不用的了，我覺得很快的了，你問我今年之內一定是的了，是這個 喂那真的要什麼，真的要大慶的， 即是落地獄呢就排住隊的，我覺得提拔這個梁振英的鍾日傑就落地獄了，那現在跟著就到董建華很快的了，我覺得那董建華提拔了梁振英又提拔了林鄭月娥，咁所以呢就到董建華落地獄㗎喇， 係呀啱呀， 咁嗰條鏈就似嗰啲牛頭馬面拉佢落去嗰啲嚟，我都唔知點解中國人設計呢分章係咁 Q 混突嘅， 係呀 好心你一個咁就算啦，仲要屌 你講起梁振英好笑，梁振英佢唔知上個禮拜啦 貼國旗出嚟㗎嘛， 佢貼 違反國旗法㗎喎，但 係睇佢自己門口嘛， 佢同埋嗰個 size 好似係山寨版嚟㗎，唔啱呀個島 係咪， 唔係官方規定嗰個島嚟㗎嗰支國旗， 唔知喎，即係呢樣嘢我唔知啦咁樣，但係佢好似呢佢又話麥美娟啊，搵佢做網台喎，兩個嘢喺度， 麥美娟唔係叫佢介紹條仔俾佢嘅咩， 係啊我唔明啊， 麥美娟係慰安天使嚟㗎嘛， 真係好好笑啦，我見啲網友呢， 我諗如果麥美娟做安慰天使，我諗所有抗爭者即刻投降，冇人再出嚟， 我知道，即係呢個當然啦，佢可能真係其實好驚佢自己區議會輸硬啦，係咪，咁我見到啲網友留言好笑㗎，好 佢喺邊度做網台，上去邊度網台， 佢自己搞嘅，唔知咩工聯乜柒㗎，即係佢擺喺 YouTube 㗎，跟住即係啲人仔度話喂咁驚輸呀，話你嗱即係工聯會夾呢一個梁振英呢就等於跳海，就孭多兩嚿石係咪，即係死叫呢個係邊度不得了呢個係咁所以呢就真係祝佢好運啦，呢 但佢諗住深藍嗰啲票嘛， 我深藍嗰啲票你好難喐㗎喎，其實 係咪你等於咪就等於呀777一樣囉，我都話啦喂大佬29號先至上京就已經死得㗎啦，其實 係呀， 以前你知唔知係特首上京係同人大三司大媽撒一個團㗎嘛，仲要去完國慶官禮閱兵之後仲要去拜訪法改委商務部，指定動作嚟㗎啦，港澳辦啊，屌今日趕返落嚟喎，已經係 攤 返落嚟喎，同埋最好笑喎， 佢經常 佢咪喺個國航裏面自拍嘅，攬住阿蕭世和，星島阿蕭世和，跟住同行嘅竟然就係嗰啲陳靜心啊、屈榮賢， 唔係話 喂大佬，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跳海仲要綁多三嚿圓喺度，同阿陳靜心官禮大佬 跳海 幾時到傅振中同埋夏姨呢，真係你堂堂一個特首喎，大佬 你哎這個真係唔知啦，這個真係，所以真係這個拭目以待啦，呢樣嘢就 就貶低到咁嘅地步喎，堂堂一個特首 係喎，佢好似仲要經深圳返嚟添嘛，嘛 因為可能驚機場大家接機㗎嘛， 係啊，即係呢個叫做係即係 4.0 㗎嘛 ,5.0 嚟緊㗎啦，嗰個 和理塞 係和理塞啊，咁但係佢我見到今日就冇和理塞嘅，我即係以前就係之前就係個個禮拜都有㗎嘛，係咪，但今日就有啲聲東擊西啦，今日就 今日呢我覺得呢就差人嘅部署呢就佢以為主要嘅用武派喺港島區，咁呢我自己就睇到好多地鐵站封咗地鐵站裏面 呢 就埋伏大量嘅鎮暴警察，灣仔站呀嗰啲 中環都好多啦， 係啦中環站呀，咁但係今次主要嘅用武抗爭者呢就唔係喺港島，主要唔喺港島，咁但係呢就亦都嗰個 深水埗好多㗎， 抗爭嘅激烈情況 深水埗、黃大仙同埋呢個荃灣呢三區最成功嘅，我見到就係佢哋做得係 同埋我正如我剛才所講呢，好多和理非嘅都好難去理解嘅，即係話喂唔好用呢個方法啦，唔 work 㗎啦，試試下轉第二個方法啦。咁即係返返去剛才我所講嗰樣嘢，如果佢嘅目的係志在建構一個香港人獨立嘅身份認同，通過一個嘅抗爭，一個準戰爭狀態嘅一個咁嘅情況，其實我覺得佢已經達到㗎喇。 有 真係㗎。即是說今後要收拾這個局面的話，你問我沒有人肯做特首的了，我覺得已經是真的死得的，誰做 不是梁振英做咯，他現在他已經 ready 了，他已經做了一些事出來，是 不是他 ready 的話，那就真的建國的了， 是啊， 就不是只是民族身份認同的了，如果梁振英出來做是建國的了，開始跟著武裝起義的了， 是啊， 不是他來那裡大家好像聽我講笑那樣，不是差很遠的了，我告訴你聽真的不是差很遠，你問如果香港這個 scale， 你閉上眼香港這百幾日來的 scale 放在國際的社會裡面根本就是一個 revolution， 是 不是，你想想根本就是一個革命來的，一個革命的準革命的狀態，根本是只不過就是因為呢大家是一個面對一個龐大的政權，而政權是很 remote 的，我們就在邊陲去發動一個抗爭，所以給了一個位置去躲，亦都俾咗個空間佢 maneuvering， 喺後面呢上下其手就拱香港嘅警察出嚟，然後自己匿埋，所以好多人就話你小心啊，出解放軍，解放軍，我成日都講，我話佢最唔想就出解放軍㗎嘛，因為佢一出解放軍就直面香港人嘅民族抗爭㗎嘛，就新疆化㗎啦，其實係 唔係，我覺得要睇返呢，其實你如而家呢睇中央或者中共佢哋自己本身嗰、那個底線喺邊度，即係嗰種即係佢哋可以付得出個代價嘅底線喺邊度，如果佢修例佢都可以低頭可以讓步嘅話呢，其實佢好多嘢呢都唔敢亂做㗎啦，已經係 嗱，如果南華早報嘅講法係真的，即係話林鄭撤回係習近平批准 嘅，係 呀，係咪呢個已經好清楚啦，如果官方冇出嚟否認嘅呢、這個，咁嘅話，即係話，如呢件事主催嘅都係習近平，撤回嘅由佢批准。當日用陳同佳包裝呢條屎橋，可能就係十一哥，或者鄭若驊，或者林鄭，但係用呢個所謂建立一個引導機制報復加拿大、引導孟晚舟嘅呢一個諗法咧，係源於中央嘅，我覺得。 甚至源於習近平咯，呢、這個。 所以咪就係由。即係由佢去批准撤回囉。 係呀。 咁呢一樣嘢我相信呢就係對警察帶嚟好大嘅震撼嘅。點解呢，就係佢哋成日而家點解陷入一個咁樣崩潰邊緣呢，你睇下盧子健最近寫一篇文好有趣。盧子健大家知呢，佢都係同以前嘅港澳辦呀、或者係中方嘅官員都係打個交道嘅。即係會點系統嘅。咁亦都係即係兩邊泛民呀、中央呀、港澳辦官員呀都係即係可以溝通得到嘅，咁佢嘅講法就好得意，佢嘅講法就係話佢都係一樣，佢觀察到警隊陷於崩潰嘅邊緣，而但係一班嘅香港極左勢力呢就通過控制個別警隊裏面嘅人，然後呢就將嗰個香港嘅局勢一路升級，從而希望呢就係奪取香港嘅管治權，呢個係佢嘅講法。咁結果呢就係、將中央嘅止暴制亂嘅政策呢就推向咗極左喺香港， 因為極左才有利啲差佬奪權， 差佬後面的勢力，即是香港的中聯辦去奪權，奪取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力。 因為警即是中聯辦有個警聯部， 警政是就是國內的國安的副局長下來 了，即是其實去扯線公仔咁樣扯 出，所以他咪控制啊林志偉嗰啲咯， 係啊， 因為他就主要聯絡就係嗰啲嘅警察工會嘛，咁所以好啦，呢、這個系統本身如果你唔切割嘅話咧。實際上香港這個這樣的困局是沒辦法解決的、而切割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一定要上面批准香港進行獨立調查、因為有共產黨背書，香港這邊的警察工會林志偉這些才會收皮的嘛、林鄭是沒有足夠的 capacity， 是他現在政治能量是零的，其實 你信不信林志偉他都是共產黨的， 肯定是啦、如果不是怎會張建宗都這樣， 是啊是啊， 在他眼中我是根正苗紅，你不是的嘛， 他真的這樣犯了警例以下犯上之後沒事發生嘛，沒有人奈得他何嘛， 沒有人敢動他，盧偉聰都不敢動他， 是啊， 鄧炳強又不敢動他， 是啊， 是不是先，我經常都以為林 Sir 是這個警務處長來的， 是啊 我諗實際上佢都係警務處長嚟㗎、應該係。 唔出奇㗎。 因為佢背後後台過硬嘛。如果你唔拆解呢一個咁樣嘅困局呢、香港而家呢一個其實係陷成個一國兩制事業啊，用習近平嘅講法係將佢擺落去呢、這個呢萬劫不復之地。再以後你再同香港人講一國兩制冇意思㗎啦。真係㗎，香港人已經唔再同你講一國兩制㗎啦。總之你有咩嘢上立法會就包圍，有咩嘢就掟嘢，跟住就衝擊。咁你話係咪香港可以承受得到每個禮拜日 Pacific Place 要關門， WTC Mall 要關門、APM 要關門？我想問一下你可以承受幾耐？你問三個月都唔散，係咪真係會短期內會散呢？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啫。 我唔知仲 要散一早散咗㗎喇喎。 我唔知佢仲喺度想賭啲乜嘢囉。 仲有咩可以賭，我真係唔明白。你揸住個 token 喺度行嚟行去，拖咗咁耐，實際上已經大家睇得好清楚，香港人要輸嘅已經輸光㗎，差唔多。 唔係你仲想搞 已經冇嘢輸。 你仲想用對話嚟即係爭取即係空間。我嗱佢第二次對話係幾時呀？ 唔 Q 知 ,nobody care, 我叫人 不知道。佢上次對完話之後，喂都冇講下次幾時啊大佬，就係話不斷會做不斷會做，喂咁幾時先得㗎，係咪先。 我覺得冇用㗎啦，其實已經係。而家就係要你搏落去、我就係話嗱，香港人好簡單嘅啫，一係你就升級，大家全民起義㗎啦。你蒙面法緊急狀態令出解放軍戒嚴就全民起義㗎啦。因為已經犧牲了咁多人，如果你而家呢個階段邊一個人敢話，哎算了大家翻屋企啦，我覺得唔會。其實中共已經冇得到㗎啦，你問我 option A 升級唔係 option 嚟嘅，根本係只有撤回之後再獨立調查，呢、這個就係 option B。 嗱、你問我 option B 係咪可以指到級呢？我覺得都唔係，唔得，仲要對政改有一個831框架以外嘅說法，呢個係最關鍵。咁呢就應該可以暫時將呢個形勢穩住。你見到929咁癲之後，11仲有咁多人湧出嚟，仲有咁大嘅抗爭力量。而不斷 recruit 入去抗爭嘅人，你700個拉完 ,2000 個拉完已經達標啦，仍然繼續有咁多人出嚟。我想而知根本呢個用進步打擊恐怖主義方式呢一個新疆式維穩喺香港係唔 work 嘅。喺香港係唔 work 嘅。新疆可能佢係呢個東特厥斯坦運動乜春春裏面嘅一啲嘅組織。但係香港呢啲唔係一個咁樣嘅組織形態，係一個公民社會抗暴嘅形態。呢、這個只可以用政治手段，用對話溫和，甚至是妥協的方式去解決。這個絕對不可能用打擊 ISIS， 用打擊恐怖分子的方式派卧底滲透，然後拘捕，然後破獲軍火庫，這些全部都是騙人的，我覺得。這個只不過是因為去滿足中央用新疆模式維穩所做出來的一重。 這個就是沒 辦法。你想想拉多梁仲恆的軍火庫現在好像沒人 follow 的，為什麼？還有陳浩天好像有軍火庫又被人破獲。 是啊。 軍時又說那些炸彈可以話炸咗荃灣成棟工廈噶嘛，我仲笑喺度話點解嗰啲炸彈仲可以搬上去天台引爆咧？ 你 既然咁不穩定， 你講到咁樣，我以為佢有埋啲友二三百喺度添啫，大佬真 係。係啊，係咪做一場戲出嚟去滿足呢個新疆式維穩嘅要求？根本就唔係而家。如果你中央派咁多國安情治機關嘅人嚟香港收集情報，如果你睇唔到呢兩大嘅危機，第一，港獨已經係成為主流。第二就是说呢，这个所谓以反恐模式进行的维稳是没有可能，只会令到更加多中产的香港人去投入运动里面。你不需要追查幕后金主是谁了，我告诉你听，整个运动的金主就是香港的中产阶级。因为它是一个公民社会抗暴的运动。公民社会里面后面是什么？律师、医生、会计师、护士、教师、社工，小企業的主，即是鋪頭自己開十個人有以下中小企公司的老闆等等這些。喂大佬，你要籌1億都得，我告訴你。是。是嗎？ 其實你講這個道理呢，中共不是不知道的，即是譬如之前呢有個解放軍少將，那個叫徐炎，他不是說就是說香港呢 香港人是最難搞的，還難搞過台灣。為什麼？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接受港英教育的本地人，對中，即第二就是其實他們當中有很多都是建國之後因為中共清算而來到香港的人，他們是最壞的，他對中共是刻骨的仇恨的。第三就是這個五十年代因為大饑荒的時候逃到香港的難民，這班人全部都是逃難而來的嘛，都是因為躲避這個 共產黨而來，然後最後成為了中產，是吧？咁佢又覺得就係話，喂，香港人嘅富貴唔係中共俾你，而你成日講呢一套嘢根本上同佢以前嘅經驗係完全相反嘅。 嗱，呢個就係劉夢紅嘅故仔，黎智英嘅故仔囉。 啱啊， 四次大逃港，1959、1962、1972、1979。四次大逃港差唔多接近80萬到100萬嘅人走嚟香港。呢一啲好多就係成為呢1979年之後呢返上去開廠掘第一桶金，而家變成呢支持民主運動嘅人。嗱，呢啲人係反共，但係你要記住，呢啲人同時亦都係中華家，亦都係過去點解1997年之前會支持民主回歸，亦都係呢班人，因為佢哋雖然對共產黨不滿，但係仍然係有一種嘅民族主義思想喺裏面，係大中華民族主義思想。我而家警告北京嘅意思係咩呢？就係、是、當呢班人都轉變有一種分離意識嗰陣時候，你係永遠都冇辦法收回香港。因為呢個就係佢哋係有錢嘅中產階級， 等於何俊仁都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即係話當支聯會主席都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嗰陣時， 前主席，前主席， 你就大 Q 鑊啦。 但係不過呢個好重要，呢個係 因為佢哋葉劉啊，呢個神探商葉啊，即係葉劉同阿葉國軒查極到而家都未揾到個幕後金主，點解咧？就係因為點解612可以籌到咁多錢？其實。因為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而公民社會抗暴後面的就是一些覺醒公民，這些覺醒公民就是中產階級。好了，另外就是大學生、中學生在前線那些，那你如果沒有辦法在政治上說服這一班本來是反共但是有民族主義思想的香港人的中產階級去回到舊的和理非模式，願意在體制內去改革，咁嘅話呢，成個一國兩制係玩完。 其實佢揾到個原因 係玩完囉，我想話。 佢哋個原因呢就係呢一個呢一個通識教育啊。 屌我都話你我都識作，我話而家做建制派收錢真係真係真係容易到不得了。第一肥佬黎，第二 CIA。 唔係呢個就係間接。 黃之鋒後面就係 CIA， 肥佬黎後面就係 CIA， 香港電台後面係邊個呢唔知道。總之香港電台造反嘅。好啦，你睇到啊傅振中在哪裡開工你就知道了，現在梁美芬又再加上通識教育，那就完了。 不是，這個就是等於為什麼呢，之前呢你看到羅范他為什麼會作個假新聞，其實他自己有嬌的，因為通識教育的人之前問過他，喂，現在老董啊那些在那攻擊通識教育，你究竟你自己當年主催，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問題？他說沒有問題嘛，他就是想轉移視線才作過呢，即係呢一個叫做抗爭天使嘅古仔。 而家黃英豪都有一個新嘅版本，話佢老婆嘅閨蜜嘅外甥女就係抗爭天使喎。我想佢介紹俾大家識。 喂，隔咁多床喎、啊，大佬。 第一，我都可以揾到佢老婆係邊個嘅。嗱，佢老婆閨蜜就未必揾到。佢閨蜜嘅外甥女講到咁具體，咁我都想識下喎，真係。係咪後生女啊嘛？起碼都。 唔係，佢話2000多蚊喎，好似 2150啊。 係咯，哇， 講到咁具體喎。 咁具體喎。 係咯。咁平咧？ 你不如講埋豪子個數幅出嚟，大佬。真係你以為你講得少數點多就真嘅啦咩？真係 呢啲咪又係啦，一個字叫做柒字咯。好啊，我見到好多朋友咧就支持我哋咧。今日睇直播嘅人咧都有30000多， 40000啦，40711啦。 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係、是、用 super chat 嘅方式咧嚟支持我哋。咁但係咧 super chat 咧就 YouTube 收30%嘅手續費嘅。咁希望大家如果可以支持我哋嘅話咧，就用支票寄嚟。支票嘅抬頭就係寫 M Guru M G U R U。咁呢就係大家喺前面見到㗎喇，就係呢、這個或者喺呢個 Citibank 入呢個嘅戶口號碼嚟支持我哋。咁呢就實際上呢，我話俾你聽，我相信如果中共喺呢個短時間裏面冇辦法去處理呢個香港已經係升級失控、完全失控嘅警報嗰陣時呢，一個香港出現嘅分離意識，佢唔係淨係同大陸分離，佢會同台灣結合。929我就是說大家低估了929那個的 symbolic meaning。你見到林創楚即是時代力量， 他退黨 黃國昌、啊、好像現在做了民進黨的幹部嘛，好像是退了民進黨的幹部。好啦，蔡英文就一定贏的了，我覺得今次即是說當香港和台灣從來沒有發現過的，沒出現過的，因為在九七之後呢，陳水扁執政年代他是不理香港的，他當香港是一國，是中國那邊的事務。 不是，他那時候就很憎香港的，即是他覺得，因為香港當然有一堆大中華膠、即是其實尤其是在陳水扁的年代，就算是香港的民主派都不喜歡陳水扁的，很多都是。 是覺得他的人好像即是硬是格格不入的。 是啊，不是，即是說他政棍之類的東西。第二就是說，即是覺得就是說台獨這些東西，即是香港的民主派要跟他呢又要保持一個距離。以前啊，你記得啊，即是卿姐他說尊重香港人，即是尊重台灣人的，即是多數人的意願啊，都被人家鬧到黐線啦，是嗎？喂，你更何況如果你真係企埋喺台獨嗰邊，好容易俾人扣帽子嘛。 其實 Anthony 你有冇發現今次冇大台呢，其中一個最大嘅突破係咩呢？是就係、是、過去香港政治精英嘅禁忌。 係 嗱，頭先你講卿姐 係 一講到台獨，嗰樣嘢應 該你記得好清楚啦。嗰陣時就係話嘛，想揾返佢嗰陣時，喂，你宣過誓撐呢一個咩基本法㗎？ 但因為今次好多係網民啦、啊、普通市民去發起嘅運動去參與，然後自制的宣傳牌。我今天我遊行前面那個人就是揸住西藏的雪山獅子旗。 OK。 然後跟住你經過去到鵝頸橋， 陳口文的 friend 嚟嘅。 呢個銅鑼灣廣場那個嘅天橋，就是729遊行嗰個頭 banner 嚟嘅。 係咪？哦，我見到。 就是寫住西藏香港人與西藏及新疆人在一起嘛。 係喎、 哦。維吾爾族人在一起嘛。 但大佬喺嗰個位我都見到 黑色白字㗎， 喺嗰個位我都見到我之前 suggest 個標語喎， 就係、是、呢個標語係咩？ 就係、是、呢個臭西特首 真 係共走狗， 有冇證據先？ 有啊，喂 ，Lens 攞張圖嚟睇下，大佬。 啊，證明呢個影響力都相當之大喎，真係。 我啱啱整咗張圖啊，有冇影咗張相，我會擺喺 WhatsApp 啊，其實。 嗱呢個好多時我哋香港人過去泛民啊。無論支聯會好乜都好呢，佢哋都有一個政治禁忌，就係、是、唔去碰觸中共被劃下嘅紅線。 哦， 係 啊， 咦，畫咁大掛喺度㗎？係 啊，好犀利啊，仲有一張㗎，其實係呢、這個交行啊，唔係，但係我想有人講囉，即係 但係我覺得呢個得意啲喎，佢特首嘅特字呢 即係咁樣 係、啊、有啲咁嘅意思喺度喎，係啊，呢、這個創意好啲喎，呢個 好，呢、這個好嚇。咁下次對話會就揾人講下嚇。 唔使啊，印條 T 恤著入去啊，唔准戴 banner 啫。前面就寫住臭西特首，後面就中共走狗。 點？ 講完之後，另一面對住佢走，咁咪得啦。 好啊，就真係揾人做下呢。 嗱，你諗下，以往我成日都話，我喺溫哥華參加支聯會嘅活動咧，佢就會有新疆同西藏嘅代表上講嘢嘅，喺海外。溫哥華支聯會，但喺香港，你諗下，咁多年嘅維園燭光晚會咧。 都冇㗎喎， 都冇新疆同呢個西藏嘅代表上去講，或者達賴喇嘛嘅代表上去講㗎喎。 因為驚你話咩五毒合流嘛。 係啦，佢就話你驚搞港獨，支持疆獨藏獨。但係諗下929嘅遊行，到今日周圍掛嘅 banner， 到929全球嘅遊行裏面呢，其實 including 係包括埋西藏同埋新疆嘅。呢個係第二個打破個政治禁忌嚟嘅。是泛民的政治精英的政治禁忌，所以我就說當我見到左部訪問譚文豪，我就知道他們急了。 為 什麼呢？因為沒有上面宣傳部的批准，是不會香港的傳媒是不會訪問這個反送中運動的頭目的，其實是 他那時不斷地穿來插去這樣幫那些。 但你問我，如果中共要求香港的泛民起來和港獨切割，我告訴你，在現在這個階段，除非你做曬嗰五大要求，如果唔係，即係我奉勸阿譚議員唔好咁笨，真係。 唉， 呢、 這 個時候表態，你都要得到我哋究竟你要香港嘅和理非出嚟反港獨，但你日日咁樣搏爆頭喺度地下磨面，然後跟住整甩人哋肩胛骨，打斷鎖骨，仲要今日距離唔夠一尺開槍，然後你叫香港人要同港獨切割。我相信冇人會睬你，真係喺而家呢個階段 係冇錯。 佢真係想咁做嘅話咧， 唯一啲話十點大嗌， 幾好喎呢個 係 十點大嗌。你頭先嗰個口號 係 不如我哋十點大嗌到未啊？而家 到啦，而家到啦， 係咪？再打出嚟 啊！好啊， 啊，等大家可以跟住嗱，而家呢個呢、這個交通銀行 係啊，交通銀行係 啦， 咁幾好啊！嗱，佢如果上面啲旗啦，佢過往咧一過國慶咧，啲旗就係滿天咁樣掛噶嘛。 點解今日冇曬咧？ 今而家咪掛曬呢啲咯。 我知道，但係點解咧？因為俾人整曬 啦，大佬。上次啊 ，PP 啊，即係呢個太古廣場啊，出邊嗰幾日大字熱烈慶祝七十週年國慶啊， 木板啊，俾人拆曬， 拆曬啊嘛，係嘛？喂，免得俾你搞啊，大佬啊！咁佢喂，而家你唔搞仲好係嘛？今日啲僆仔全部自己掛曬自己嘢上去係嘛？ 唔係佢係特登唔掛定係俾人拆曬？ 我唔知啊呢、這個，唔係如果拆 見到成個香港島係見唔到一支五星旗喎，今日 有嘅，喺好似喺荃灣定邊度？ 咁呢啲屌交通銀行中銀冇理由唔掛噶嘛，黨嘅要求嚟咯。 你竟然喺交行面前整一張咁樣嘅黑紙巾係嘛？即係咪死得啊？呢樣嘢係。 但我覺得呢個其實啲字體都幾得意，有啲graffiti嘅味道，應該可以印成 T 恤。 有心啊，呢個人好有心啊， 好有心啊，寫個特字都寫得。 你位聽眾啫，一睇就知聽眾啦，係咪先？真係 嗱，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最後尾就講下呢個，仲有要講下呢個中美 啊， 即係究竟 好呢個要傾傾，呢個要講講 香港嘅形勢影響點。